希望你会喜欢这里的歌。从小到大，你在听歌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比较特别、比较奇怪的习惯吗？有的人听歌的时候一定要看歌词，小的时候那种磁带里面会有歌词；有的人听歌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要跳起舞来；还有的人听歌的时候喜欢闭上眼睛，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你有什么样的习惯吗？可能会很轻松放空自己去听，也可能会很认真的听里面的歌词，听里面歌声唱得怎么样。每一个人的习惯不一样，但你只要还喜欢着音乐的陪伴就已经足够了。可以说音乐就是生活当中的朋友。好了，在这里感受这份特别的友谊吧。郑秀文的一首《眉飞色舞》。 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无意识的跑，直到眼前世界一片模糊。我不想停下脚步，渴望身体的痛大过心里的苦。和你那一般相处，那时觉得清楚，现在看来盲目。是爱让我们糊涂，所谓一见钟情原来只是仓促，太容易的幸福，谁会记得付出。我一直到现在才恍然大悟，爱要学着开始，学会结束，与其在爱恨之间反反复复，这么爱对谁都没好处。我终于到现在才恍然大悟，我们谁也无法将谁说服。既然我一向清楚，决定选择孤独，也顾不到你眼里的波纹。

心跑着两百，你半是失眠，一半是野心。女人习惯用光截图了男人的世界，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张白。哦， 宝贝，任性世界不要怕，快让爱主也让你看得入眼。 我们越心快用多少一天，你千变万变让我头晕又目眩。也许你会将我挂在嘴边， 交警温馨提示，根据公安部省政府相关规定，对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机动车所有人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不予办理其所有人机动车相关业务，公告其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公告期满仍不办理注销手续的，予以强制注销。交警大队将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通过源头管理，加大老旧车报废排查，做到落地见车见人。二是依托当地稽查布控系统，认真分析行驶轨道，严格加强路面查处力度，对强制报废机动车依法处理。 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野火烧不尽，风雨吹不倒。青河边草，一面到海角，海角路不尽，相思情未了。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野火烧不尽，呀海风雨吹不倒。青青河边草，一面到海角，海角路不尽，相思情未了。无论春夏与秋，一样青翠一样好，无论南北与西东，但愿相随到终老。 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

像是雪窗般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像是伤痕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因为阴影散散，我们都为体谅。 男孩别哭，这样一首歌来自海龟先生。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其实所有纠结做选择的人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咨询只是想得到内心所倾向的选择，最终的所谓命运还是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确实是这样的，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和我们所失去的所有的所谓结果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一步步的走过来的，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或好或坏都是成长。你正在纠结什么样的选择吗？跟着心走，你要知道你正走出新的路子，你正创造新的回忆。 OK， 继续在这里听歌，辛晓琪的一首《承认》。 承认吧，对我还有好多感觉，只是你不敢再亏欠，不就这样算了吧，就这样算了吧，至少你不会辜负了他。这些我都从不埋怨，献给爱的人并不可怜，早知道最后的结局堕落的分离，我是有理不死心。

断火后火焰不灭，以及闻到异味等异常现象，应立即停用，并及时请专业人员进行检修。七，连续多次打火不成功的，应暂停打火，以免打火过程中散发的微量燃气积聚引发事故。八，燃气器具使用前，确认其开关处于关闭状态，使用完毕后，应关闭燃气器具开关及燃气阀门。九，定期清理器具，炉头孔眼要经常清理，以免堵塞回火。器具使用不正常时，应及时请专业人员检修。三河市安监局再次提醒广大朋友们，为了在日后使用燃气器具更安全，一定要做好以上的安全小常识。 品味一零三三，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上班路上看到一辆车，车尾贴着调侃的车贴， 着急开灰机挥过去啊。 其实只要我们心胸够宽广，路自然也就顺畅了。文明行车，绿色出行，堵车不堵心，从我做起。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市委副书记王凤海带领高新区燕郊镇综合执法、国土、供电、消防、卫计、公证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专业拆围队伍100余人，出动大型拆围机械挖掘机4台，对涪城路东侧高压线下成片违法占地、违法建筑进行依法清理拆除，以高效务实的工作向党的96周年献礼。该片违法占地共计6.75，违法建筑100余间，全部建在高压线附近，不仅环境脏乱差，而且安全隐患极大。连日来，燕郊镇众多机关干部日夜奋战在拆围现场，监督违法用地户的违法建筑拆除工作。3号上午，燕郊镇迅猛发誓，联合多部门组织执法拆围队伍，出动大型拆除设备，分别对东柳河屯村6处、马启伐村1处、张云村3处，共10处30多亩未片执法检查发现的违法用地进行扫尾工作，对自拆缓慢的违建户加大拆除力度，在确保安全拆围的情况下稳步推进拆围进度。3号上午，我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治调度会，传达廊坊市环境空气质量新考核办法，部署我市近期大气污染具体防治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崔邦文在会上指出，新的考核办法按照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和综合指数同比下降率2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实行周考核、月考核、季考核，考核周期变短，力度加大。因此，在今后的每次周调度会上，市大气办都要对上周督导中发现的重点问题和久拖未解决问题进行通报，对通报2次仍未整改到位的责任单位，由市纪检监察部门实施问责。崔邦文要求各责任单位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强协同意识，集中时间、精力、人力、物力、财力，对各项任务目标紧抓不放，不达目的、不见效果绝不收兵。各镇区街道要大力支持公安、环保、综合执法等部门依法行政，对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大气办要加强督导，切实做到侦查实督、重查严督，要广泛宣传大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做到全民了解、全民支持，联防联治，全力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持久战。新环评法亮点解析。

只爱陌生人。做成大事的人往往做小事也认真，而做小事不认真的人往往也做不成大事。由此我得出一个认识，认真本身就是一种素质，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具备这种素质。这样的一段话来自周国平，你具备这样的素质吗？可以来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回想一下，哪些事情你每天做得特别不认真，或者哪些事情你做得很认真呢？加油哦，听歌吧。庾澄庆，想哭就到我怀里哭。稍后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节目，锁定收听品味1033，不要走开哦。 一个人逃避寂寞，两个人渴望自由，到底该不该奔向你怀里的温柔，还是就让你失望地走。我没有太多承诺能让你一夜好梦，担心从今后你心头会不知所措，太多的惶恐又让我们无法承受。想哭就到我怀里哭，哦，就像一切都不会结束，让彼此感觉不那么孤独。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伤过重生，教我怎样抹去时光留痕，再为希望点一盏灯。思念片片落地为尘，不自觉我已踏入其中，越陷越深，静静梦你就足以兴奋，宁愿这我痴心等候又等，爱着你爱得真，爱到尽不停昏迷一阵，只因我会想着那世上情人暗夜孤身，爱着的深，要不我怎能换你今生？若你在我心怀，不曾去摇摆，我不会就这心要有期待。 一份回忆，我的故事，我的歌，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7月4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新华网消息，从7月1日起，山东航空公司开通济南、赤峰、青岛、大庆、昆明景德镇、青岛等6条暑期航线。7月20